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到咗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仲有我嘅大师兄黄晓初先生。好啦，阿初，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无间道》之后啦，就到咗呢一个嘅布莱希特。布莱希特系二战嘅时候，咁但系讲到二战咧，我谂大家都会好容易联想起一群嘅剧作家，而呢一群嘅剧作家咧，亦都俾一位嘅大师啦，帮佢哋归纳咗一类嘅，就系荒诞派嘅剧作家啦。 系，冇错。 其实点解会笼统叫佢哋做荒诞派剧作家？佢哋有啲咩共通点咧？ 哇！你问到呢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好宏观、好大嘅问题嚟嘅。咁呢个大师啦，Martin Aslam 啦，就系一个斯坦福大学嘅学者。咁佢当年就喺即系二次大战后有一扎嘅剧本出现而辗转咧。呢个 Martin Aslam 咧，亦都将佢睇到嘅呢一类嘅剧作咧，就归类为就叫做荒诞派嘅戏剧啦。就写咗一本书，就叫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咁样啦。咁你话呢一扎戏有冇啲咩共通点咧？佢哋系有一啲。是共通点的，而当时就 Martin Aslan 在书里面写的主要就看到这一类的戏呢都很受存在主义的影响。 哦 嗯、存在主义是讲什么的呢？基本上呢就是存在主义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讲什么呢？就是人就每一天在做其实都是同一样东西，就是等。 哦、 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你睡着你就等起身。你起身前你等闹钟响，响咗啦你又等厕所，等完厕所你又等巴士，等巴士你又等翻工，翻工等食饭，食饭等放工，放工你又等巴士，又等翻屋企，又等睇电视，又等食饭，等食饭你又等瞓觉，瞓觉你又再等第日，又再起身， 即系基本上系咁。我讲到 系啦，即系你不停咁样喺度等等等等等，但系其实你都唔知道自己喺度等乜嘢嘅。咁同埋到最后咧，如果按照我哋头先咁样讲法嘅话，到最后人系只系等紧一样嘢啫，但系等紧死啦。 系。 咁你諗下係一樣幾咁荒謬嘅，因為一個咁樣嘅睇法啊，其實某程度上係推翻咗人類存在嘅價值噶嘛，即係我哋喺度做乜嘢咧咁樣。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人就講話，即係好多時我哋講存在主義都會講一個古仔嘅就係、是、呢、這個 Sisyphus 西西弗斯嘅一個古仔、 哦， 就係講古希臘嘅時候咧，就呢個西西弗斯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嚟嘅。咁佢聰明到一個咩地步咧？佢係可以戲弄啲神嘅。咁其中一樣最出名嘅就係咩咧？就係、是、走去同阿宙斯嘅老婆。Hera 就讲话喂你老公又同唔知边个有外遇咯，咁就踢爆佢，等啊 Hera 咧就去捉奸啦咁样。咁呢个宙斯咧知道之后就好嬲啦，就罚西西弗斯做一样嘢，就系、是、每日咧都要推一嚿石头上山。咁、 哦、 但系个山顶咧就系、是、尖嘅。所以咧，佢推嚿石头上山，去到个山顶咧，就总会喺是但边碌翻落嚟啦。 翻落嚟系啦。 咁佢第二日又要再碌过啦，咁样。咁、嗯、如是者就每一日都系咁样重复，又再重复，又再重复。咁呢一个咁样嘅比喻啊，就好似其实系我哋头先讲存在主义个睇法咁样。我哋每日就不停咁喺度重复，不停咁喺度做一啲其实系冇意义嘅嘢，因为到最后都冇结果噶嘛。 但系其实点解咧，存在主义或者系荒诞戏剧咧，喺二战嘅时候会突然之间好似？突然多咗人去问呢一个问题，即系可能佢都系生存咗咁耐，突然之间会问啊，我生存系为咩？我系咪为等待？点解会喺呢个时期会最多人问嘅咧？ 存在主义啊，好重要嘅一个哲学家啊，卡缪啦，佢点解喺嗰阵时我哋先至会突然间即系将存在主义呢样嘢发到咁大，然之后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思潮嘅动力咧？咁我谂同二次大战嘅结束系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嘅，即系喺以前啦，你如果再讲二次大战之前或者再远古啲啦，你打仗咧。听到话死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系话死一百万人，即系都系恐怖嘅数字啦。当然系，但系系唔会系咁样死法嘅。就系二次大战，大家知道系点样结束啦？就系美国喺日本嘅广岛抌一粒原子弹，然之后就几百万人受灾。咁跟住系只要有一个人。佢讲一句说话，下一个命令，咁然之后做咗一样咁嘅嘢，就系抌咗粒原子弹落去之后。 突然间就有一扎生命系喺几秒钟之间完全消失咗，另外亦都有一大扎人系就咁就被影响咗，即系到而家都仲有一啲系被辐射影响嘅人，佢哋嘅下一代系依然系仲生存紧嘅，我哋仲见到嘅。咁你谂下嗰样嘢，对于人类嚟讲系一个几大嘅震撼啊！喺人类历史上呢件事嘅发生，咁、而呢样嘢亦都即系令到有啲人开始谂啦，就系、是、喂，其实。我哋好彩啫，我哋喺香港。如果你喺生存喺一个世界上面唔知边一个咁唔好彩嘅地方，好可能突然间会有化学武器，好可能突然间又会唔知点解有其他国家话你个国家有啲大杀伤力武器会入侵你个国家。即系乜嘢都有可能发生，而系而家嗰个科技嘅先进咧，人类更加变得渺小， 开始驾驭唔到添。 系啦，冇错啦，所以呢样嘢亦都令到人类重新去睇我哋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咁样。咁所以就变咗有一个几悲观嘅状况喺嗰阵时。咁当然啦，到咗而家，就算我哋再睇存在主义或者再睇翻西西弗斯嘅古仔嘅时候咧，咁有一啲人咧都会喺度谂，就系有一个比较正面啲嘅谂法嘅，系咩咧？个神可以罚我哋每一日都推嗰嚿石头上山，佢都系会碌翻落嚟。但系个神冇办法，即系佢起码佢冇咁做啦，就系规管你点样推佢上去。你可以选择点样推佢上去都得噶。咁喺某程度上系我哋揾得翻我哋点样可以掌控到嘅一个部分咯。即系生存紧嘅时候，有啲咩嘢我哋就算系无聊啦，就算系明知道冇结果啦，我哋掌控嘅部分，我哋点样掌控同埋我哋点样去执行咧，就变成咗即系之后我哋而家大部分去睇存在主义嘅时候，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我哋唔系一个纯粹消极咁样去睇啊，完全就咁喺度等，唔知做乜嘢，而反而咧系睇下，咦，我明知道我都系冇结果噶啦，都系咁喺度等啦，我点样？可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依然揾到我哋嘅意义咯。 嗱，好啦，但系讲咗咁耐咧，我就好听到咧，荒诞戏剧嘅缘起啦，佢嘅背景啦，或者我哋点样讲佢内容啦。但系其实咧，依家睇翻荒诞戏剧嘅咁多位作家啦，咁佢哋个剧作咧都冇一个统一嘅风格，或者冇一个统一嘅。即係個故事內容一定要係點樣，即係或者有一個錯誤嘅思想，我、一定好奇怪嘅啲結局一定好似係你估唔到咁樣嘅，但我又覺得唔係喎，有啲可能好正統嘅一個戲嚟喎，即係佢個風格上面都唔同嘅喎，呢啲荒誕戲劇其實佢有冇特定嘅形式嘅咧？ 其實呢一個都係我之前都喺節目度曾經講過嘅，就係、是、我個人認為咧，好多時我哋盲目咁樣將一啲嘅專有名詞或者一啲嘅分類咧，令到一啲係分開咗某一啲嘅類別嘅時候咧，其實有陣時係我哋攞自己嚟搞嘅啫。即係我覺得個意義未必好大嘅。到最後我諗，如果我哋好籠統咁講，哦呢啲就係荒誕劇啦，特別係荒誕劇啦，即係好似 Winky 你啱啱所講咁樣，其實佢入面咧好闊下嘅、即係有啲咧係怪到你完全睇唔明嘅，但係有啲咧就同寫實戲好似冇分別咁。咁呢個係喺荒誕劇入邊，即係我哋。叫做统称咗去做荒诞剧呢个类别入面咧，系特别明显嘅，就系好大嘅分歧嘅，又有咁，又有咁，又有咁咁。所以特别喺荒诞派嘅戏剧上边咧，我个人系即系我自己会好小心，我唔会攞住呢几个字荒诞派，我就话啊，那个戏一定要系点， 反而局限咗自己添。 系啊，我认为因为。其实嗰班人唔系夹埋一齐啊！我哋咁中意呢啲，边我哋一齐做一啲类似嘅创作？即系其实唔系噶，系佢哋嗰阵时咁啱，因为嗰个世界嗰、那个地球发生紧嘅影响紧呢一扎嘅剧作家，令到佢哋写咗嗰一啲戏出嚟，而有一啲类似嘅主体喺入边，即系譬如话人生都系无奈啊，人生都系好多嘢我哋冇办法掌控啊，即系好多呢啲 再讲好多重复嘅时候啊， 系啦系啦，呢啲咁嘅嘢，咁样令到佢哋写咗有一啲。主題上係類似嘅戲，而到最後咧，就 Martin Aslam 就寫咗本書歸類佢哋為同一類嘅戲，但係確確實實佢哋有冇一啲好肯定、好明顯嘅共通點咧？其實係冇嘅。再延伸落嚟，另外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我諗喺坊間，我哋都幾經常會聽到或者見到或者睇到嘅，就係有啲戲佢標榜啊，淨係標榜自己係荒誕劇，咁、但係。有冇咁嘅意義呢？即係呢個其實如果嗱調翻轉頭有一個好極端嘅例子啊。咁你話周星馳嗰啲係咪荒誕咧？好荒誕嘅、 即嗰啲人物嘅行为啊，嗰啲事件啊，好荒诞嘅。有个人准备喺个靶场度俾人打靶，执行死刑打死噶啦，佢要。即佢到最后系个个人使出十八般嘅武艺，但系到最后点样解决嘅咧？就系佢攞咗唔知100蚊同埋一包烟出嚟，解决咗个问题。件事件系荒诞到不得了，绝对系荒诞嘅呢件事。但系佢又有某一个。好写实，我哋亦都好惊嘅一个写实喺入边。即系你谂下嗰阵时，我哋到就指住个荧光幕喺度笑，然之后我哋喺度谂翻嗰阵时，哇，唔系喎，呢啲事可能系即系有某一个真实性喺入边。你谂下嗰一个荒诞性系，可能比好多时我哋喺街度见到嗰啲声称自己系荒诞剧嘅荒诞剧更加荒诞嘅咯。 嗯，但系嗱，讲咗咁耐啦，我听到唯一嘅例子就系周星驰啦， 系 好似好贴切咁啊。不如我哋咧依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真系讲一啲嘅剧作家，一啲荒诞派剧作家俾大家知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有一剧之本嘅时间，继续有我 Winky、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嗱，阿初，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呢个嘅荒诞剧嘅起源同埋背景啦，咁啊知道大概系二战嘅时候咧就产生咗呢样嘢，亦都由 Martin Eastland 咧佢就起咗一本书去归纳咗呢堆嘅剧作家。咁我哋讲下呢啲剧作家咧，其实就有 Samuel Beckett 啊，有Howard Pinter， 有好多嘅唔同嘅西方嘅剧作家啦。咁但系其实荒诞，即系呢两个字个缘起又系啲乜嘢咧？ 其实荒诞呢个字啦，英文啊叫 absurd 或者系 absurdity 啦，呢个字原本喺拉丁文入面就系解释做咩呢，就系、是、解释做聋咗啊，耳聋啊，听唔到嘢啊。咁呢一个状态其实就系、是、我谂最有趣嘅描述就系啲人沟通唔到咯。 哦，系啊， 即系呢一个就系最有形象嘅一个。你谂下有一个人系咁喺度讲，但系其实。对面嗰个人系聋嘅，你听唔到嘅，唔知发生咩事嘅，奇怪怪咁样。咁呢一个就系嗰个字嘅缘起啦。咁、而荒诞剧入边咧，头先我都讲过啦，其实佢好阔噶，即系可以系啲情况好荒诞啦，亦都可以系好似写实嘅戏咁。但系好多时都系描述一啲人喺一个生存状态之下产生出嚟嘅一啲同我哋理解嘅写实嘅唔同咯，亦导致佢有一个荒诞所谓嘅奇怪。就係、是、咁樣出嚟嘅咯。 嗱，其實咁樣講咧，都好似好虛啊。不如我試下講一啲例子咧，講下點解呢一個劇本又會定義為荒誕咧？嗱，咁如果講起荒誕嘅劇本咧，我首先會諗起咧《Waiting for Godot》。等待果陀呢一個劇本咧，亦都係我哋好常聽到一個好奇怪嘅劇本，因為呢個劇本咧，仲要你做出嚟，可能好多人會唔明啊，哎等乜嘢咧？但係咧，又偏偏咧，曾經喺監獄入面做咧，跟住嗰班囚犯啦，就佢哋好大感覺。不如我哋講下 Waiting for Godot 等待果陀先啦。 咁啊 ，Waiting for Godot 啊 ，Sammy Becker 呢個戲等待果陀啦， 即係貝克特啦， 係貝克特。咁佢就主要係描述兩個人啦，就佢哋呢就喺一個地方，咁劇本就寫喺一個鄉村一條小徑度，就有一棵樹，咁兩個人就喺度等啦，咁係一棵就係連樹葉都冇嘅樹，咁兩個人就喺度等，佢哋就猛咁話喺度等啊果陀啊 Godot， 但係其實 Godot 係咩嚟嘅呢就冇人知啊。即係連佢哋兩個都好似唔係好知咁樣嘅，即係究竟係 Godot 係一個人啦，定還是係一個生物啦，定係一個物件啦，定係咩嚟冇人知。甚至亦都有啲後人評論話，點解要叫 Godot 啊 ？Godot 咧係因為佢有可能係即係意指緊神啊，即係佢哋喺度等緊 係 God， 有人係話咁樣嘅。咁但係實際佢係等緊咩喺個劇本入邊，亦都冇清楚講。而到最後好多人追住 Sammy Beckett 阿貝克特問佢：喂，其實係咩嚟㗎？咁佢亦都係死都唔肯講嘅。咁啊，從來佢都冇親口承認過、描述過究竟係乜嘢嚟。 或者係佢連佢自己都冇真正去。定義咗角度係啲乜嘢？ 我諗定義咗佢，反而嗰樣嘢冇咁有趣咯。 即係 你諗下，如果當日係啊 ，Sammy Beckett 咧答咗，哦，其實就係神嚟嘅。咁跟住我哋就哦，原來係咁啊，咁冇乜講啦。但係點解到今時今日呢一個戲，我哋都繼續討論緊？其中一樣最有趣嘅嘢就係佢本身好多嘢係一個謎嚟嘅。佢嗰啲人物都係一個謎嚟嘅。即係呢個幾典型係 Sammy Beckett 嘅劇本嗰啲人物都係咁樣，係一個謎嚟嘅。我哋唔知道係咩事嘅，而亦都係呢樣嘢令到個劇本咧到而家我哋都仲討論。 论系觉得佢好有趣咯。 或者角多呢样嘢咧，我记得我哋啱啱睇呢个剧本时候，都会问老师角多其实系啲乜嘢？其实调翻转头，每个人嘅角多都可以唔同，先系呢个剧本最我谂系最精炼嘅地方。 冇错啦，咁啊、个戏就讲一开始就系呢两个人喺度等啦，咁但系呢两个人啊，第一幕就喺度等啦，咁有啲咩事发生咧？咁啊有一个就话啊、我走啦，咁啊你不如你唔好等啦，都一齐走啦。咁点知又走唔到啊，又翻嚟佢话哎呀唔走得啊，我哋要等阿角多啦。啊系，咁跟住两个又留喺度等啦。然之后啊，又有一个人咧就叫阿 Puzzle， 咁佢就同埋佢一个仆人啦，就叫 Lucky。咁啊呢个 Lucky 就佢个行径咧就好似一只狗咁啊，佢又哑嘅，唔识得讲嘢咁。咁就好奇怪地呢个两主仆嘅关系咧，就话哦呢个 Lucky 咧已经跟咗我60年噶啦，咁但系佢又唔知点解要攞佢卖咗佢，唔知做乜嘢。咁跟住佢又对佢好衰嘅，呢个主人对佢好衰。咁啊好惨啦，个个人都喺呢一个咁废墟嘅地方啦，个个人都好惨。唯一系呢一个 Puzzle 咧，佢好似系好有财有势咁啊，咁就攞只鸡出嚟喺度食啦。咁啊攞只鸡出嚟喺度食咧，就呢两个喺度等紧嗰台嘅人就走埋嚟就问佢啦：喂，你食完之后可唔可以俾啲骨我啊？咁跟住呢个财主啦就话：哦，咁啊你哋要排一排队，因为我要俾个 Lucky 先嘅。咁如果佢唔要，咁你两个唔要咯。 系、哦， 即系但系佢入边其实好多事件都系无关痛痒嘅，即系到呢两个人走咗啦，即系 Puzzle 同阿 Lucky 走咗之后咧，咁佢哋又喺度话。啊！我哋有乜好做咧？喂，不如睇下点样吊颈死咗佢算啦。有棵树喺度，喂，想想办法啦。 好啊，试下。 谂咗一轮之后，发觉喂，我哋冇绳，搞唔掂，想死都死唔到。咁冇计啦，唯有继续等啦。咁啊，咁最重要嘅就系第一幕完嘅时候，临完咧就有一个小朋友啦，就系、是、应该系一个牧人咁样嘅，佢走出嚟就同佢讲：，喂、哎，你两个唔使等啦，阿葛多即系果陀今日就唔会出现噶啦，你哋走吧啦。咁啊，佢话。啊！我哋等佢唔出现啦，咁点算啊？佢话哦，佢应承佢听日一定会出现噶，你哋走吧啦咁样。跟住呢个牧人就走咗啦咁啊。然之后呢两个喺度等紧果陀嘅人就踎咗喺个树底，两条踎咗喺度。咁跟住佢哋就讲啦：，喂，咁点算啊？喂，不如我哋走啦咁。咁好啦，跟住走啦。咁啊，剧本到第一幕嘅完嘅时候就写佢哋两个人就喺度唔喐，然之后就落幕。咁佢哋话佢哋要走㗎，但係佢哋落幕，咁但係佢哋两个冇喐到嘅。跟住第二幕一开呢，佢哋又喺返同我又系踎喺度。咁第二日又喺度等緊。咁就个古仔又继续发生啦，佢哋又喺度等。咁跟住嗰两个呢，财主同埋嗰个仆人啦 ,Lucky 啦，又再走返嚟啦。但係今次呢就唔同咗啦。嗰、那个财主呢而家盲咗。咁咧、 哦哦、 就嗰個阿 Lucky 咧就要就基本上係要好似照顧佢 咁 啦，慢工足咁啊，帶佢周圍去啦。咁啊呢個財主又冇得再犯惡啦。但係嗰兩個喺度等人，佢哋又繼續喺度想辦法自娛啦，想辦法揾啲嘢做下啦。呢一時啊搞下啲舞啦，一時啊搞下啲鞋啦，一時啊吊頸啊死唔去，想走啊走唔到啦。即係而喺個戲入邊係出現咗幾次，其中一個話：，誒、哎、不如走咯。另外一個話唔走得啊，我哋等緊果陀啊嘛。啊係，我哋等緊，跟住又留翻喺度。咁啊去到最後一次。就是那个人就说、哎、比如我们走了、哎、都是不好了我知道不得的。即是他已经开始发现他不走得了因为他一定要等果陀。到过戏到最后呢又有一个人走出来又跟他说、哎、果陀今天不会来了你们都是回去等一下。跟着他们想想好像跟昨天差不多但是又不知道。咁佢会唔会嚟㗎咁啊嗰头会嚟㗎佢听日一定会嚟㗎你等下啦。咁佢哋两个又踎返喺同一个位又话哦咁好啦我哋不如走啦咁啊好啊。跟住两个又系唔喐又落幕咁第二幕就完咗㗎啦。咁呢个就系成个戏嚟㗎啦。成个戏就系睇佢两个人喺度等一个永远都唔会出现嘅果陀而果陀系咩冇人知嘅。 哦呢、這个就系成个等待果陀嘅故事啦。 系啊。 咁好啦我哋呢之前咪好鍾意呢讨论一个剧本嘅起承转合。不如我哋试下讲 waiting for 角多等待果陀嘅起承转合啊錯。我觉得好有难度啊。 呢次日真系俾你玩着我啦。咁我记得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呢即系上一啲叫做play analysis, 剧本分析咁就其中，因为我哋都系咁样啊，每一堂就攞住啲剧本好细致、微观、宏观、逐句逐场咁样去分析个起承转合系点。跟住呢个剧本一攞上台，跟住就有同学即刻出声：，喂，呢个系冇起承转合嘅，冇有讲嘅，唔使讲嘅。咁我哋讨论其他嘢啦。跟住我哋个教授咧就好坚持话唔系，呢个系有起承转合嘅。咁我当时我记得我自己嘅反应咧就系我下意识嘅答案系有嘅，但系我。嗰一刻即刻係講唔出，然之後就喺個課堂一路討論，我哋就開始越辯越明啦，就開始揾到一啲嘢出嚟啦。第一，你話佢有冇起承轉合呢？嗱，我頭先都叫做講咗個故仔出嚟啊。咁嗰個某程度上都係起承轉合嚟， 係可以揾得到 嘅。只不過咧，呢樣嘢有趣嘅地方係。 我哋平時睇戲咧，就通常係咁樣嘅，就係、有一個叫做 hero 啦，嗰個 protagonist 啦，即係個正主角啦，佢當係要打敗大魔王拯救地球咁先算啦。咁、有個反主角就係嗰個大魔王啦。咁、到最後，咁我哋頭先講有一個英雄要打敗個大魔王咁樣，到最後佢通常都打敗佢噶啦，大部分我哋睇嘅戲都係咁啦。咁好少唔係咁嘅。咁而家咧就係、 通常唔知點解都打得敗， 係通常唔知點解打敗，佢哋特別好打啦，可能因為佢哋係英雄。 點都叫英雄 係。咁但係咧，等待果陀呢個戲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試下咁樣諗咧，就幾奇怪嘅，就有兩個人佢哋等果陀，咁、等到最後等唔到，完咗一幕。咁第二幕佢又等，到最後佢又係等唔到。咁而個劇本咁樣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佢亦都 suggest 咗，即係提議咗一樣嘢係咩呢？就係佢哋可能之前都係咁樣等，唔知等咗幾耐啦。佢哋之後亦都會繼續等，亦都唔知等咗幾耐㗎啦。 即係可能我哋見到嘅重複兩次，但係其實可能已經重複咗好多百萬次㗎啦。 係啊，因為嗰個人走出嚟話嗰台今日唔會嚟啊，但係佢聽日一定會嚟㗎啦。哦，你哋等啦。咁跟住第二日佢又等，佢又係咁講，佢哋又會繼續等。咁你都唔知佢等到幾時嘅。咁睇嚟就係冇一個結果嘅。但係請大家唔好忘記一樣嘢就係、如果你係諗翻我頭先去講呢個故仔嘅過程咧，即係究竟你哋喺聽嘅時候，喺你哋個心入邊係產生緊一個乜嘢嘅效果啊？如果你係第一次聽嘅話，你好明顯就係你喺度諗，哦，佢哋兩個喺度等果陀，咁到最後果陀就應該會出現㗎啦。即係我諗大家有某一個我哋嘅叫期望啊，我哋 expectation 就係到最後果陀會出現，而果陀係咩啦？而呢個戲用咗一幕嘅時間話俾你聽，佢今日唔會出現，跟住鋪個第二幕，鋪完個第二幕做完之後，佢竟然都唔會出現。觀眾坐喺個觀眾席嘅時候，係諗住會唔會有第三幕嘅時候，佢竟然起幕出嚟謝幕，甚至係冇謝幕，個戲完咗喎，開 house light 喎，即係個劇院著翻燈，然之後，我哋個戲完咗，我哋走啦咁。咁我哋作為觀眾，其實係會拗曬頭嘅喺嗰一刻，大部分人。但係呢一個某程度上點解會咁樣產生？其實係佢係喺度利用緊我哋嘅 expectation。或者係應該話佢利用緊我哋對起承轉合嘅認知，因為我哋所有人係咁樣睇呢個世界嘅嘢㗎嘛，即係你見到紅燈你就 suppose 佢會轉綠燈㗎嘛，我哋睇呢個世界所有嘅嘢都係咁樣發生 㗎， 咁而我哋走入去睇等待果陀，我哋一嚟就睇到，我見到等待果陀個戲開始咗唔夠三分鐘，嗰兩個人就已經話俾你聽佢喺度等緊果陀，咁我哋就一齊等啦。而觀眾到最後就係跌咗入去同一個陷阱入面，就係同嗰兩個人一齊喺度等，等完之後等唔到，然之後你要走啦。咁所以呢一個戲咧，你話有冇起承轉合咧？係有嘅。咁我等一下再嘗試講起承轉合係乜嘢。雖然到最後你聽完之後會覺得有啲荒謬，但係你要記住呢一個戲咧，係同 Samuel Beckett 好多其他嘅戲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咩咧？就係佢話呢啲唔係戲劇啊，反戲劇啊。即係佢係直情係喺度玩弄緊戲劇㗎。嗱，咁個起承轉合係咩咧？佢一開始嗱，簡單嚟講啦，成個戲就係講佢喺度等待過陀啫。咁個起好簡單，點解佢喺度等過陀先？個戲一開始，我諗個原因係簡單到不得了嘅，就係琴日過陀冇出現咯。 哦， 你聽落去覺得好好笑啊，但係喺個戲入邊呢一個係最大嘅動力嚟嘅，就係過陀琴日冇出現。所以佢今日要繼續等果陀， 係喎，因為一直都冇一個原因係話，哦，果陀會攞啲嘢嚟啊，或者果陀叫佢嚟，但冇呢啲噶嘛， 完全唔知啊。而唯一一樣嘢就係睇嚟對佢哋兩個人嚟講，佢哋係知道自己需要等呢樣嘢，但係唔知道點解要等或者幾時佢會出現，佢淨係知道自己要等。咁佢點解個戲會開始？點解喺嗰個 moment 咧？就係、因為琴日佢冇嚟咯，咁佢今日就要開始等啦。咁你话好啦，我哋永远都系起然之后就去转㗎嘛。咁到最后个转系咩呢？就系、到最后呢件事点样解决嘛。到最后呢件事点样解决，就系果陀冇出现，佢哋等唔到。咁、个盒就系话俾你听，之后佢哋就快快乐乐咁样继续等落去啦。即系呢个就系个转盒啦。而中间就系佢哋点样由佢哋认为琴日果陀冇出现，佢哋等。而一路去到个过程，佢哋发现今日佢唔会再出现，而佢哋又继续咁样等落去。即系你谂下，净系咁样去睇呢一个起承转合啊，中间嗰个成，或者佢点样由佢认为琴日佢唔会出现，今日佢应该会出现噶，到最后佢都冇出现呢一个过程，究竟佢哋做紧啲咩？你如果有留意头先我讲过，佢喺个过程入边，佢哋想走啦，又走唔到，因为要等啦。佢喺度自娱啦，唔知道玩啲咩啦。跟住有兩個路人嚟過，嗰啲路人有啲嘅改變啦。頭先我哋冇提過，嗰棵樹又唔知生咗幾塊樹葉出嚟咁樣啦。佢哋係想自殺，想吊頸，但係又發覺唔得啦，連吊頸嘅能力都冇啦，佢唯有喺度等啦，冇醒啦。 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嗱，聽落去呢個劇本呢就好似佢哋兩幕到最後都係話啊佢唔嚟啦，咁我哋唯有走啦，咁好啦，佢哋又冇走，又繼續喺度等咁樣。咁但係佢哋心理上有冇嘢改變咗呢？佢哋可能有㗎。嗱，如果你諗下，如果佢哋之前係得兩日嘅啫，即係佢哋等兩日，而第一幕一開始嘅時候係第三日嚟嘅，咁佢等咗第三日、第四日，咁佢個心情會改變㗎。但係如果佢之前係等咗500日㗎啦，已經，佢而家係501日同502日嘅時候，佢個心情嘅改變可能冇咁顯著嘅，但係佢又繼續喺度等，咁都係有啲嘢係改變咗嘅。而呢一個改變咧，已經係造就咗嗰個基本嘅起承轉合。嗱，但係究竟呢個係第三日、第四日，定係501日、502日，定係16543日同埋16544日咧？ 好清晰。 呢一个呢就真係睇个导演睇观众睇演员点样去处理。每一个制作团队都有权去选择㗎，因为我剧本入面冇细致咁样写。咁但係揀边一个系最有趣同埋最好睇呢，或者最表现到个戏个本质呢，就即係我觉得有商榷嘅，我哋大家可以去倾嘅。但係调返转头，因为个剧本真係冇提供到呢个资料㗎嘛。咁我哋作为普通嘅观众走入剧场去睇嘅时候，究竟我哋接收到嘅系乜嘢呢？我哋只知道嘅就系佢应该等咗一段时间，唔知几耐，佢之后会继续等落去。咁呢个就系个戏最主要要讲俾观众听嘅嘢咯。 嗱，你而家咁样讲咧，我又觉得好似真系咧建构咗个起承转合喺度啦。但系咧，对于个城咧，我始终都系有啲唔明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整理一下我个问题，再问你一次先。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翻翻嚟一劇之本嘅時間啦，繼續有我 Winky 賴慧玲同埋我大師兄黃曉初喺度嘅。 Hello。 初頭先咧就話講咗起承轉合，我咧覺得個城咧，我仲唔係，我覺得有啲牽強啊。因為對於我嚟講咧，城咧好似係永遠會令到件事推進一步，而呢個劇本咧好似冇嘢要佢哋去行前一步，因為佢哋好似有啲被動咁喺度等啊嘛。咁佢哋冇一個主動嘅行動去做噶嘛，咁咪冇城呢一樣嘢去推進佢哋，即係所有都是等待嚟嘅啫，我都系。 嗱，第一样嘢我想讲嘅就系，究竟佢哋而家个主要嘅事件系咩先？主要嘅事件好似系等待过台咁啊，但系你谂清楚啲咧，即系如果呢个系唔知一万零几日嚟噶啦，佢唔知等咗好耐噶啦，咁究竟佢而家要解决问题系等啊，定还是系第二样嘢先？嗱，听落去你觉得好奇怪，我尝试解释得清楚啲。佢原本佢最需要解决嗰个冲突啊，就系等到果陀啦，果陀嚟咁解决咯。但系个问题系，佢哋发现果陀系唔会出现噶，一段好长时间都唔会出现噶。咁佢哋变成要解决问题系咩啊？佢明知自己喺度等噶啦，佢点样消耗呢等待紧嘅时间啊？佢系喺度消耗紧呢个等待嘅时间。 佢明知自己等会等唔到噶啦，佢知道噶啦。 我唔够胆话佢明知自己等唔到，但系佢而家明知道自己要等啊。 哦，系啊，系啊，系。 佢知道自己要等噶啦，佢喺呢度等，佢又走唔到，呢一个系佢个困局啊嘛。佢而家系点样解决个困局啊嘛？喺果陀出现之前，佢点样解决佢呢个困局？又唔走得，佢又死又唔死得，咁佢点样处理呢个情况咧？佢一路一路会发现自己，佢一嚟到嘅时候，啱啱嚟到，脚痛啊，除咗鞋先，跟住佢搞下，佢就开始发现， 搞咗耐只鞋， 系唔掂，我净系做呢样嘢唔掂，咁我搵啲嘢玩下啦，两个人尝试搵啲嘢玩啦，搵啲嘢玩又，喂唔掂，喂搵啲其他嘢搞啦，喂不如开始谂到死啦，死咗，喂唔掂，喂不如走啦，唔掂， 系， 即系佢一路都解决唔到，佢等极都等唔到，但系嗰台又未出现呢个问题，其实嗰、那个。戏剧嘅冲突啦，即系喺唔同嘅层面讲系几有趣噶。第一个层面就系我哋作为观众喺出边睇咧，其实就系、喂嗰台系咪真系会出现噶？咁第二就系、喂喺戏入边嗰两个人物嚟讲，喂嗰台出现啦，出现啦，出现啦，但系佢未出现。第三个就系佢而家知道佢真系唔知几时会出现啦，或者佢真系会等到好晏先出现啦。佢而家点样解决等待呢样嘢？ 咁而变咗佢解决等待呢样嘢呢，佢喺等待嘅时候嘅无聊係变成咗一个好大嘅动力。如果唔系话佢两个坐喺度就得㗎啦。佢两个就係要解决我而家喺度等緊，我冇嘢可以做，我点样消耗咗呢个等待佢。嗱、你记唔记得我哋一开始喺度讲呢存在主义呀，讲荒诞起嘅存在主义，就係、是、喂，我哋发现就係我哋每一日做緊嘅嘢都係重复复喺度，其实冇意义㗎喎。即係俾你赚咗全个世界啦，你好咁好似定好似啲广告咁。俾你赚咗全个世界啦又如何啫咁样。咁但係个问题係，如果你真係发现呢个问题嘅时候，你就重新思考我点样处理，我日日都系做緊呢啲嘢，然之后令到呢啲嘢有意义，或者令到我解决咗呢一个我冇办法解决嘅问题，就係、是、我只係知道我每日都喺度等㗎啫。咁呢样嘢就变成咗对我嚟讲啦，我个人而言啦，喺个入面好重要嘅，就係佢哋点样解决佢哋而家只可以等呢个状态。佢哋只可以等係解決唔到㗎，因為呢件事只會不停咁出現。但係面對呢樣嘢，佢執行啲咩呢？佢做啲咩呢？令到自己可以繼續，令到自己覺得有意義呢？嗱、如果你由一個咁樣嘅層次去睇嘅話，你就發現嗰個戲唔係單純地講緊兩個人喺度等緊一樣唔知係乜、唔知係邊個嘅嘢，而係講緊兩個人，我明知道我喺度等緊㗎啦，我而家點算先？我點樣面對呢個狀況先？而家係睇緊兩個人類點樣去面對一個我哋冇辦法解決嘅問題。你諗下嗰個戲劇衝突之大啊，係大到你冇辦法想象啊！即係同2012世界末日係一樣嘅。而家世界末日嗰個力量之大，我哋冇辦法解決。佢而家係面對緊同一個問題，就係佢冇辦法解決嗰圖會唔會出現。而我繼續喺度等緊，我點樣喺一個僅有嘅空間入邊繼續去掙扎求存？点解你头先提过有一个例子，就系话嗰个戏喺一个监狱入面做，嗰啲监犯啊会咁大嘅反应啊？你谂下，按照我头先嗰个讲法，嗰啲人系咪一个同样嘅现状啊？如果佢哋全部系无期徒刑嘅，佢哋永远都走唔到出去嘅。佢每一日就喺度不停咁重复，不停咁重复。比起我哋普通人喺街外面咧，因为嗱，我哋好彩啊，我哋可以选择唔等啊嘛。即系如果佢哋系等紧出狱嘅话。我哋喺出面，我哋可以选择唔等啊，因为你突然间话我唔捞啦呢份工，我突然间我唔做呢样嘢啦，我选择用一啲我叫 variation，即系用一啲嘅变奏，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处理我而家呢个等待死亡嘅过程，咁我哋就解决咗啦。但系嗰扎人喺个监狱入边，佢系唔可以自杀噶、 哦， 因为长期有人望住佢。你明明喺个戏入边嗰样嘢，对于呢扎人嚟讲，佢要解决。等待呢、這个漫长嘅等待系成为咗佢一个最大嘅戏剧冲突嘅。本身个戏好似话系一个反戏剧，就系唔戏剧性嘅，嗰样嘢冇改变嘅，重重复复嘅。但系呢个重重复复辗转系表现咗一个人类最大最大最大嘅问题。 咁样听落咧，贝克特嘅呢一个等待果陀啦，事实上咧佢荒诞性好强嘅。头先我哋所讲嘅重复性啊，又或者佢等待嗰样嘢咧，都系荒诞剧喺存在主义上面咧最常见到一啲嘢。咁我明白佢嗰个荒诞性，但系咧。我再想睇翻多啲咧 ，Samuel Beckett 贝克特嘅其他一啲作品，其实贝克特嘅剧作咧，会唔会有一个共通嘅一个特点喺度咧？ 如果你话讲佢共通嘅特点咧，我自己嘅经验睇到嘅就系有一样嘢几有趣嘅，就系佢嘅剧本咧，啲我哋叫舞台指示啊 ，stage direction 咧，系极之清晰嘅。 系。 即係清晰到一個地步呢，即係譬如有一個劇本叫呼吸啊、 哦。 就係佢係描述點呢，就係描述譬如話燈光用10秒由最黑去到最光。然之后呢 ,10 秒之后见到舞台上面呢係一堆垃圾。跟住呢就有幾多秒呢就聽到有 BB 仔嘅喊聲點點，然之后呢又用10秒又點樣飛歐去返黑色冇曬光咁。成個劇本係描述一個即係一分鐘都唔夠嘅狀況嚟，但係佢所有嘢描述得極度細緻，呢個其中嘅例子啦。又試過有一啲劇本呢又會描述呢，就係有一個嘴呀，即係一個正常人嘅嘴呢喺空中唔知離地幾多尺，淨係見到個嘴嘅啫。咁即係燈光同埋個演員呢就一定唔可以喺度喐，然之後燈光就淨係要曬中個嘴咁樣。咁呢一個喺貝克特嘅劇本入面係幾重重要嘅，就系佢描述嘅所有嘅嘢，佢起码佢认为系好重要啦。咁导致而家咧，到Samuel Beckett 死咗啦。咁啊，佢嘅剧本就其实系有一间公司嘅版权持有嘅。咁啊，我系听过唔少嘅例子咧，喺外国咧系试过咧，有人去攞咗Samuel Beckett 嘅剧本嘅版权嚟做演出啦。 系啊。 咁而做演出嘅时候咧，佢哋签份咗咧，系写到明系唔能够改动任何嘅舞台指引嘅。 咁亦都係曾經聽過咧，係有劇團咧試過改，然之後咧佢哋嗰間 agency 啦，即係嗰個代理人啦，就派人去睇，然之後見到佢改咗啲舞台指引咧，係終止咗佢哋嘅演出，係唔俾佢哋再繼續用嗰個劇本演出、都有。 即刻就唔俾做啦，成個鐘唔俾繼續。 係曾經有唔少咁樣嘅例子，我哋聽過嘅。雖然又有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嘅，就係、是、早幾年咧，我記得一個好出名嘅導演啊 ，Peter Brook， 彼得布克。就曾經帶過一啲 semi package 嘅一啲短片咧，就喺香港演出嘅。咁當時喺香港演出嘅時候咧，就亦都一時皆話，因為我哋香港都有一個藝術團體咧，係。當時係幾出名去做一啲 semi bracket 嘅戲啊， 係啊，佢好多次就係攞咗貝克特嘅好多短篇嘅劇本嚟做啦。 冇錯冇錯，咁佢哋啊，當時我好記得喺嗰個演出完咗之後咧，呢、這個劇團嘅兩位即係最高領導啦，就出嚟就講係佢哋有幾咁唔滿意嗰一個版本啊，彼得布魯克嗰個版本。咁就主要就係話，點解佢可以改動個戲入面嘅嗰啲嘅舞台指示呢，可以會做呢，因為即係據我哋所知係冇人曾經試過，亦都冇人咁樣做，冇人可以咁做啊！係唔係因為嗰個係彼得布魯克啊 ？Peter Brook 佢就可以為所欲為咧？佢哋點做都得咧？ 我記得嗰個劇本係咪 coming 個來與去啊？係咪 有好幾個啊？因為佢當時又係Peter Brook 佢嗰個演出版本係又係做幾個，就係、是、叫貝克特短打啊嘛，就係、是、有好做好幾個戲啊。咁其中有幾個戲咧，佢做咗咧都係同原劇本咧嗰個指示係幾唔同嘅，特別係因为原剧本咧系头先你哋听到嗰个等待果陀啦，成件事系几黑色嘅，即系你喺度等系一个无尽嘅等，然之后好灰暗，大部分嘅演出都系灰灰沉沉，得一条路，然之后个背景啊灰灰黑黑，棵树又死气沉沉，一条树叶都冇，咁你明白嗰个所谓死气沉沉喺度等嗰个咁嘅状态。但系 Peter Brook 嘅版本咧，大部分咧都系几好笑 嘅，系啊，几 幽默 噶。 咁呢一个当时我去睇咧，咁我自己就觉得彼得布鲁克嘅演出嘅版本咧，都有佢嘅即系佢嘅点子啦。我叫佢有嘅 point 啦，佢点解要咁做？我认为系有佢嘅用意嘅。 系 咁，但系系唔系跟佢个原著咁样写去做就好啲，定系会系点咧？就我自己当时我系 no comment 嘅，即系我唔认为有大问题。即系可能特别系因为我自己又系一个导演啦。咁如果嗰个佢话呢个系佢。对 Peter Brook 对 Semi Bracket 嘅呢几个戏嘅一个佢嘅演绎佢 interpretation， 咁我认为佢系有权嘅。咁如果你系对 Semi Bracket 嘅戏系好即系好崇敬嘅，你认为系好需要应该系咁样先至做到佢嘅原汁原味嘅，咁我觉得冇问题嘅，即系月饼都有人做冰皮咁解啫。 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贝克特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一剧资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嘅。嗱，阿初头先咧，我哋讲呢一个荒诞戏剧啦，咁举咗个例子咧，就系等待果陀呢个剧本啦。咁但系我记得咧，荒诞剧场咧，其实仲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就系佢语言上面，因为成日听咧，哇，语言已死，我哋沟通唔到，亦都系一个荒诞嘅一个好大嘅特点啦。咁其实语言呢一样嘢喺荒诞剧场里面系点样运用得到咧？ 我谂咧。即係所謂嘅語言已死咧，第一樣嘢大家可以留意，或者我俾一啲實質嘅例子俾大家啦。即係譬如你去約一個人食飯，你同佢講話，喂，聽日同你一齊食飯好唔好啊？咁佢答你，好啊。即係佢答你呢個好啊，係咩意思咧？係好定係唔好咧？其實 好咯， 但係唔係你聽清楚喎，件事個節奏係咁樣。 我問你一次啊，喂阿初，聽日食飯好唔好啊？ 好啊。咁即係好定唔好呢？其實即係佢想定唔想呢？又或者 啊，係好多時都會唔知人哋想點。 你明唔明啊？即係一個人佢嗰個內心嘅諗法同佢講嗰啲嘢有冇直接嘅關係？又或者佢講嗰啲嘢係唔係表現緊佢諗緊嘅佢想嘅嘢呢？ 即系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喺荒诞戏剧入边系几典型，其中一样佢哋好常会攞嚟作为一个讨论嘅主题啊。因为好多时都会有啲人佢哋讲嗰啲嘢，我哋唔知道佢讲嗰啲嘢系有冇意义啊，佢做嗰啲嘢唔知道有冇意义啊，即系都系翻喺同一个主题上面啦，就系、是、究竟人生存、人做嘅嘢、生活系有冇意义啦。咁亦都有一啲编剧，譬如好出名嘅 Harold Pinter， 好出名到最后佢最出名系咩啊？最出名唔系写对白，写停顿。 嗰啲 pause 系啊，即系喺两句对白之间。你谂下，如果头先 Winky 你问我话，诶、哎，听日我哋食饭好唔好啊？我答好啊，中间冇停顿嘅。同一句嘢你问我，然之后嗰度佢写咗个停顿，跟住我答好啊。咁嗰个好话嘅所附上嘅意义，或者我哋喺出面解读到，或者嗰两个人物喺劇中佢哋所感受到嘅意义，就完全唔同㗎喇。 嗯，不如我哋举一个例子啦，创。我试下问下你，你试下有停顿同埋冇停顿咁样回答下我。我想试下嗰个分别。好啦，我就问咯。阿创，我今日系咪真系着得好靓啊？ 系。你都知道有几衰啦，佢着得今日咧，应该咁样。 我试下，我试下真心啲啊！你试下完全唔停顿啊？点啊？ 好 啊！阿初，我今日系咪着得好靓啊？ 系。 点解我都觉得好似系唔靓咁嘅？ 因为好明显你真系着得唔靓咯。 我想你举一个正面啲嘅例子，你好少赞啊！ 唔系个例子正唔正面嘅问题，是而系呢两个例子都最表现到嗰样嘢有趣系咩咧？我两次答都系答系，但系两次实质个答案，大家听众听到嘅同埋你感受到嘅，你会发现系我讲嗰个嘢原来系冇意义噶。 嗯， 咁呢个就系点解嗰阵时会好多嘅剧作家写嘅剧本咧，都会描述一啲語言嘅溝通唔到啊！呢個同我哋講咧 ，theater of the absurdity 呢個耳聾嘅呢個狀態溝通唔到呢樣嘢咧，係有關嘅。 嗯， 即係人嘅語言已經去到一個即係好似係冇意義嘅狀態，講嗰啲嘢嘅內容係冇意義嘅，講嗰啲嘢嘅動機都好似係冇意義嘅。我哋講嘢係製造一啲噪音出嚟嘅啫，係冇用嘅。咁所以就好多劇作家都剪剪喺佢嘅劇本入邊咧，用唔同嘅形式去表現点样人嘅语言系冇咗意义嘅，或者佢系讲嗰啲嘢系冇内容嘅。 嗱，但系你咁讲啦，即系其实荒诞呢样嘢唔系真系净系嗰堆剧作家，即系如果咁讲落去噶，荒诞呢样嘢或者语言上沟通唔到呢样嘢，其实到我哋依家呢个年代或者我哋今时今日都会不断发生喺我哋身边。 咁呢个就其实自有人以来，而人系识得思考、有理智嘅时候，亦都识得狡诈嘅时候咧，就已经出现噶啦。我哋成话。語言嘅藝術嗰、那個藝字，我哋有人會寫係即係虛偽個偽啊嘛，就係我哋點樣用語言呃人或者係呃自己，或者係將一啲嘢所謂包裝咗。咁我自己就唔中意嘅，我啊中意簡單直接嘅啲嘢。咁、但係呢樣嘢就其實人類一路都冇解決過噶，即係你諗下，我哋成日都見到啲高官嗰啲答問題嗰啲方法，嗰啲其實就正正就已經係荒誕派戲劇入面講緊嗰啲嘢啦。嗰啲人答嘢都唔係答嘢嘅，講嘢都唔係講嘢嘅，冇心答你嘅。你睇嗰啲人傾生意呢，即 係 個個都好似好 friend 咁樣講好多嘢，但係其實嗰啲嘢全部都冇意義嘅喎。好多時嗱，我唔係話佢哋唔會係朋友啊，我可能佢哋當中有啲人真係到最後係好朋友嚟，但係其實好多時我哋嗰啲語言都係某一個嘅包裝或者暗藏喺下面，我哋成日话 subtext 啊，或者系我 潜台词 嗰样嘢，不论我哋想对方系知道也好，唔想佢知道也好，我哋通过啲人嗰啲咁样嘅虚伪嘅言语啊，我哋会见到好多其他嘅嘢，亦都系咁样令到佢哋好多嗰啲剧作家就会觉得语言已死啊，即系根本语言系表达唔到佢哋想表达嘅，又或者系冇意义嘅咯。 嗱，咁如果咁听落咧，我哋不如举一啲近代啲嘅例子。除咗我哋头先想所讲啦，官场上面嘅一班人之外，系一班好好嘅荒诞剧作家之外啦。咁啊，我哋近呢个年代里面有冇一啲好好嘅？你觉得咧，佢归纳咗入去算系荒诞剧作家嘅人咧？ 我覺得最應該被歸納入去而未被歸納入去其中一個應該是周星馳。 哦，係啊，你覺得佢係啊？ 我覺得係啊，即係我諗當然啦，可能啊周生佢自己就未必係有話專登要歸類為啲乜嘢，未必 係。 但係其中一樣嘢，佢運用語言嘅荒誕性咧，係運用得相當好，我認為。 嗱，佢應該好多例子啦， 係好多。而佢系运用得相当好添嘅，我觉得。其中一个我觉得最正嘅，我成日讲嘅就系、是、呢、這个叫做功夫啊，嗰度就有一幕，佢就同阿肥仔讲，佢叫阿肥仔，喂，肥仔，你帮我攞把刀去飞嗰个包租婆，咁啊飞佢啦，咁啊，跟住阿肥仔一飞，飞喺六幅墙度反弹，就插中咗周星驰，跟住肥仔啊走去问啊周星驰啦，你觉得点啊？咁啊，周星驰停一停就答翻佢。我觉得你可以行前啲同埋瞄准啲咯，好冇啊？即系个问题就系佢系唔系真系想佢行前啲同埋瞄准啲咧？梗系啦，但系个问题系肥仔问佢你觉得点啊？系因为把刀插咗落佢个身度啊嘛，插咗落佢个身度，佢问佢你觉得点啊？周星驰个答案真系出类拔萃到不得了，就系、是、我觉得你可以行前啲同埋瞄准啲咯，好唔好啊？佢仲要问佢好唔好啊？几咁善思啊？几咁真挚啊嗰件事，但系好明显嗰一下，周星驰个角色就兴个火屎啦，就滚到癫咗啦。 全部都系粗口，系个潜台词嚟嘅，其实 冇错啦。但系我哋亦都通过佢咁样去玩语言，我哋系见到啲人点样去，我唔应该话佢滥用语言啊。周星驰喺呢一度咧，其实系极之聪明咁样运用咗语言嘅虚无啊，佢冇意义啊，而系通过佢执行嘅，我哋戏剧上，我哋读戏剧嘅人成日都讲佢嘅动作啦，佢嘅动作嗰刻其实就系润紧啊肥仔啦， 同埋好痛啦， 系啦，佢系亦都系表达紧佢自己好痛啦，即系但系佢竟然系选择咁样去执行呢样嘢，然之后同阿肥仔讲，我觉得你可以行前啲同埋瞄准啲啦，好唔好啊？呢一个系充分咁表现咗语言嘅荒诞性，我认为。 嗱，其实你讲起呢个语言荒谬性，我最容易谂起一个剧本咧，就系我哋曾经合作过嘅《秃头女高音》啦。 嗰个真系经典啊！ 呢个真系经典。嗱，但系今日时间咧就差唔多啦，我哋咧留翻 下一集翻嚟咧，就开始讲《秃头女高音》呢个剧本，一定系荒诞剧场表表者证明语言已死最好嘅一个剧本啦。 好 好。好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今日唔该晒阿初。 好，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